Hello，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，读懂身心大小事。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媛博士。今天再次邀请到我们嘉宾集团的创办人李文彬总裁。Hello， 总裁你好。 你好，大家好。 那在前几集呢，我们有聊过血脂仪啊、心动舱啊，血脂仪是怎么样子的来打通好心血，然后呢，让我们不再掉头发，精神会好。心动舱呢，是有关于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脉畅通。那今天我们要更深层的聊一个问题，就是有关于心气不足这一件事情。好，有时候啊，人生啊压力好多啦，觉得心好累哦。那其实不是情绪问题呢，可能是心气不足，会觉得说好像累累的，好提不起劲啊，觉得心里空空的。或许不是精神压力跟心情的问题呢，是心气真的是亏损的问题了。所以我们要请教总裁一下哈，那这当时呢，您在开发长安曲的时候啊，当时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？ 开发长安曲其实是主要是为了我太太，她是心脏病，那心脏病呢，她一发作起来就昏倒，非常严重。所以研究这个长安曲出来。结果配了一副药给他吃，做成药丸，吃了一半，他的心脏病就好了。 天 哪！就好了以后呢，后来的三十几年以来都没有再发生过心脏病。 哇！ 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说，这个心脏很重要。一般人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心脏病的起始的，非常普遍，所以我就再重新再把它调整一下。才做出这个长安曲。 所以当时那个妈妈她会有晕倒的现象，那时候她几岁啊？ 31岁。 还很年轻的时候欸。那一般如果说晕倒的话，应该就是送去医院急救了，去检查，所以曾经送去医院。 我没有送医院。 从来没有送医院。 理解就是你从这里，比如说在 人中的地方。 用指甲按上去啊。这是比较痛死了。第二点就是从这心窍，这个两个乳头 膻中的地方， 膻中两个乳头平行的正中间那里就要压下去，不然一扭它就心窍。 所以都是你自己急救他的那个时候。OK， 那时候你是如何知道他是因为心气不足？ 那时候是因为整个家庭的生活啊，整个家庭的生活问题，她是一个千金大小姐。从来都不会去煮饭了，突然间来嫁给我以后，在一个大家庭里，什么都不会，从头开始学习，这个种种的事情，让他的心中生很多的闷气， 然后他都压抑，没有释放出来， 他就会觉得他这里很闷，很不舒服，好像没有办法呼吸这样，他继续下去就昏倒了。 所以经过几次的抢救之后，然后你才开始要用这个。草本营养来调理，在用这个草本来调理的时候，你是以朝向什么样子的路线来做的？ 一个处方的结合啊，必须先考量多方面的啦。上一次有讲说君臣佐使的搭配 是 主病你就要有用君药下的比较多，再来附带的臣帮助他的力道，再来的佐就是说也是在帮助外围的力量，叫做药和引到你的心脏，或者引到你的肝脏，或引到你的肾脏这样啊，全身所体啊一定要搭配的好。所以我们的能量为什么都能达到+10、+20，就是说中医讲的全身所体这样组合起来，就是我们现在人在讲的黄金配比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的效果为什么会这么好？ OK， 所以像说妈妈的那个例子是因为晕倒了，非常的明确。那一般人的话，如何知道说自己的心气不足，要来补？他有什么症状显现出来的心气？ 第一点，他一胸口一定会觉得闷闷的，而且他呼吸有一点困难，稍微一动的时候他就会喘，这样你就会警觉到说你心脏有毛病。一般乡下的人都会忍耐嘛。慢慢的慢慢的工作照做了，会有逆转一个可能火气比较大了，也转了，最终的火气大的话它是也是很容易喘的。但是这个心脏病的话它喘是很容易喘，但是不是喘得很厉害。对啊，它的特点是胸口会闷。 还慢慢的会不舒服这样，这样就会知道说哦，自己的心里会有一点问题了。 所以当心气不足的时候，那它就会影响整个全身气血运行哦。 对啊。 哦 ，OK， 所以如果心气足的话，全身的血液才能够充盈嘛，那我们吃进去的营养也能够送达五脏六腑。所以如果心气不足的话，就很像那个呢，全身组织器官最主要的核心那个君主已经消失不见了，所有的疾病就会从这里生出来咯。 原生很多的疾病，它虽然是一个心脏，但是以母子关系，心属火，火生土，这影响就会影响它的脾胃功能，时间越长就影响它整体的五脏六腑。 所以现代人哈、哦。是怎么样会损耗心气呢？你刚刚讲到妈妈的例子，就是说受了很多的委屈啊，生活的压力啊，然后心情的郁闷难过无处宣泄，很显然这一定是损耗心气的一种嘛。那还有没有说其他是哪一些状况会损耗心气？ 这个用脑过度也会，营养不足也会。其实日常生活的这个营养不足， 是 它就不能补充这个心脏的营养， 是 它会产生心脏开始产生衰弱。 嗯， 对啊。 那像缺乏休息呀、啊，无法放松，这个会不会？ 会。 哦。哎呀，那种工作压力很大啦，很多烦恼啊，情绪内耗那种，应该也是很厉害哈、哦。 对，这很厉害，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。 所以您常常在讲说是那个喜怒忧思悲恐惊，那应该是忧也会吧，思虑过多， 思虑过多或者是闷气怨恨心， 心碎也会。 对， 盘点起来现代很多人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呢。那如果这个心气啊不足的时候，百病就会重生了。那所以说您设计长安喜的时候呢，那我看到你有特别在说里面，你有讲到说是以补心益气来做设计的，是吗？ 对，这个就是说你补心，你要一定心的血跟气一定要同时并进，气血一定要同时补，让它整个心机啊整个活化起来，衰弱就会消失。心脏一旦有力量了、啊。这个压缩血液，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就通畅，一切就会回归正常。 嗯，我看到您在成分里面有放了人参跟黄芪，在上一集里面我有学到了，这个就是用来补心气跟补元气的嘛，尤其是黄芪啊，补气生机嘛，哈，哎，这我学得很快喽。那我看到你还有放麦冬啊、枸杞，这个是做什么？ 脉动是我们是要滋阴，你不能是补阳而不能补阴，没有阴，这阴阳必须要平行的 哦，要调和 润肺而滋阴啊。 OK， 所以是养阴生津，然后又润心肺。 对， 那你又有放了当归跟丹参，那这个就是当归，我有学到了，是补血，同时是活血嘛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丹参是预防心血阻塞嘛， 才能补血又能活血散瘀。 那请教总裁，那我们来做一个小结论好了，什么样子的人很适合呢来吃长安喜啊？ 这个比如说你很会盗汗，会有心悸、感觉心虚虚的，容易受惊，动不动是非常的疲劳，他脸色苍白，脸色苍白就马上可以知道他是贫血，血液不足，这样呢，或者是失眠，有火气，心虚火旺，就会比较会容易做梦。劳心劳力的人那不用讲，非常劳心的人，心脏绝对是会产生阻塞的。 哦，这样子哈，哎，所以说长安喜它其实应该作为一个长期调养的东西。 对，长安喜跟新冬汤两种都会做长期的保养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情绪啦、人际关系啦、饮食啦，多多少少都会造成我们的气血郁结。 嗯， 所以你长安喜它也会预防你的气血郁结啊。其实长安喜它也有通畅气血，补中有通气有通血的，以哪个为君哪一个为辅而已。 嗯， 我现在通畅气血，比如我下一两的补心脏的药，但是我会下1000或2000通畅气血的药，让它能推动。 OK， 所以新东昌跟长安曲的差别之处就是新东昌会更着重在打通， 对， 然后长安曲会更着重在补，然后不管它是不是补，这两者都有一个很奥妙之处，都是带有打通的这种功效。可想而知哦，这些大补品啊，感冒都是不能吃的，长安曲感冒是绝对不能吃的哦。万一不小心吃了之后，也就是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通 气散好来打通一下，疏通一下，就好像塞住的水沟，你要把它打通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再持续的补充这样子的营养。 郁结的气血把它打通以后，你要吃才会吃，不然你越吃它就阻塞的越严重。 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也有将长安曲呢作为分子化，变成分子化营养的剂型，那所以很适合大家作为日常保养的一种食品哦。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总裁来跟我们聊一聊，心脏啊，是我们生命中最忠实的守护者，你不要让它累坏了。好，那不要累坏的方式就是你一定要呢补充，给他提供他需要的营养。那长安曲呢，是一个来自于古老智慧的最好的营养补充的一个解答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要请总裁来跟我们聊一聊，现在社会很多人啊，有血液浓稠的问题，那我们是否可以透过草本营养，好，这个分子营养，来让我们的血液保持清澈，让生命的河流通畅无碍。OK， 非常谢谢总裁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，谢谢线上朋友的聆听， 谢谢， 拜拜。